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。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九月八日，听桃李芬芳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听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方有根到了屯溪，照例是在听涛楼先住下了，然后着手租房子。他早就想好了，最好能在风铃巷里租个房子。于是他到风铃巷去问了个遍，但都没有单独的房子出租。只有一栋清末建造的大宅子，里面已经住了两户人家，还剩有一间房和楼上一间杂物间空着。方有根就把这两间房租下来。尽管几家人住在一起生活不太方便，堂前厨房和厕所都是共用的，但在方有根眼里，风铃巷风水好，这是关键，其次是租金便宜。楼下的那间房里面有一张旧式床，一张旧乌木桌子，一把老藤椅，壁上还挂了一个镜框，里面装着一张黑白旧照片，是一个大家族的合影，看样子像是民国时期的。乌木桌子松了榫头，手一推就摇摇晃晃的。房东老太婆说要给方有根换一张新桌子，方有根说不必麻烦了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，只要把灰尘打扫干净，再把楼上杂物间的杂物清空出来就行。老太婆很高兴，觉得这个房客老实好说话。她不知道方有根需要的就是房子里的那种老氛围。方有根很快就在老宅子里住下，然后开始去老街找店面。他本想去找吉古轩的老板托他帮着找一个店面，为此他还带了两斤茶叶。可他走出风铃巷不远，就见文雕院古董店的门关着，门上贴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店面出租四个字。方有根走到店门口，拍了一阵店门，对面楼上的一扇窗推开了，弹出一张中年妇女的脸，大声问方有根是不是要租店面。方有根向他招手，大声回答了声是。不一会儿，那中年妇女过来了，打开店门让方有根看。方有根见柜台博古架都在，倒是省了不少事，就问中年妇女，哎，原来那个老板怎么不做了？是不是这个店面风水不好？嗨，那一对夫妇啊是冤家对头，整天吵骂打架，再好的风水都会败掉。这店面风水好得很，有两个气功大师帮我看过，都说这店面气很足，冲得他们肚子都胀。哎，我又不是卖皮球卖车胎的，要那么气足干嘛？中年妇女听了忍不住笑起来。接下来两人讨价还价，最终以800块一个月暂租一年，先付3个月的租金定夺下来。 签字据的时候，方有根知道了那中年妇女叫张招娣。方有根看着手中的两斤茶叶，还是想到吉古轩去摸摸古董这一行的路数，就顺着老街往下走。和上次逛老街比，方有根发现老街变化挺大，花圈店、五金店、糕饼店不见了，都变成了古董店和工艺品店，各种各样的摊子也少了，但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，特别是外地游客成批成批的往老街拥，好像是赶集似的。方有根心想，屯溪越来越旺了，自己来的正是时候。进了吉古轩，见柜台里坐的不是原先那个老板，店员也不是上次见的那个姑娘。询问之后才知道，原先那个老板过完年就到澳大利亚定居了，说是他的亲伯父没有子嗣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要他去继承家业，他就把店盘给了他的表弟。方有根听了，心中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店里来了几个人，看样子是老顾客，开口就跟新老板说要看好东西，老板就带着他们到里间去，并关上了门，好像是地下党要开秘密会议。方有根想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问那个女店员能不能用一下柜台上的电话。女店员没有说行，也没有说不行，方有根就当是行了。于是给市作家协会拨通了电话找黄文，对方接电话的人说黄文请了创作假在家写作，说完就挂断了。方有根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坐在旧藤椅上寻思了一阵，觉得自己与其这么闲着，不如干脆按着黄文留给他的住址直接找上门去。于是他在两斤茶叶之外又拎了一只烟提吧，出门去找黄文。黄文住在江州小区，当时住宅小区很少，很好找。方有根很快就找到了黄文住的那栋楼，上到四楼看准门牌号开始敲门。因为心中忐忑，方有根先慢慢地敲了两声，接着又急促地敲了三声，弄得跟街头暗号似的。黄文一开门，见是方有根，大感意外，说：“嘿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来了？”方有根显得很局促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是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黄文拉着他的胳膊热情地说，快进来坐，坐下再聊。黄文家很小，一室一厅一厨房一阳台一卫生间，都很小。黄文让方有根在两用沙发上坐下，然后去厨房给方有根泡茶。方有根打量了一下客厅，觉得很挤，到处都堆放着书。心想城里人也有城里人的难处，就把带的茶叶和烟提吧放在墙角的一堆书上。黄文把茶杯放到方有根面前坐下来，问怎么到屯溪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古董要来找买家啊？不不，我这次来是想在屯溪开一个古董店。你开古董店？ 是， 店面都已经租下来了，就在老街上，一马路下去一点。 行啊，有魄力，秀才造反十年不成， 哎，这也是逼出来的，山里实在太穷了。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我的古董店起个名。 起个名？ 我只知道你叫有根，不知道你姓什么。 啊，我姓方，一点一万方。 黄文点了一支烟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 要我看啊，你的店名就叫八方阁，八字两画，按后天八卦数是坤卦，一片厚土，土能生金，厚德载物，方字四画是巽卦，主风，但愿你的生意能做得风生水起。方有根一听，兴奋的脸都红了，一拍大腿大声说，好，八方阁好，好名字，气魄量大，没想到你还会算命。黄文笑了笑说，这不是算命，是易经方面的东西。方有根当然不知道易经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但他真心觉得这个名字好，尽管他不知道八方干预八方和易八方留得八方沾圣泽这些词句，但俗话说嘴大吃八方，这一句他还是记得的，所以他又双手作揖对黄文说， 感谢感谢，哎，要不您帮人帮到底，再给我写个匾行不行？ 哎呦，这可不行，我的字太稀松平常，拿不上台面，要不你请许一丁给你提个匾，他的字好。 许一丁 就是上次到你家买了副对联那个戴眼镜的，还记得不？ 哦，记得记得。 那可是我怎么去找他呀？十有八九我认得他这个大菩萨，他不记得我这个香客了。 啊，这个容易，过两天我约上他，请他吃个饭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请客。方有根说着，脑子里想到了富春来饭店。工商税务那一些手续，你办了吗？ 哦，还没有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先把店开起来再说。 那可不行，等他们找上门来，你就麻烦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找找朋友，办起来就顺利得多。 哎呦，感谢感谢，遇上您真是遇上贵人了。听您单位的人说，您正在写作，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。我还要去买被褥、毛巾、牙刷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 方有根说着站起来，黄文也随即站起来，把方有根送到门口。方有根刚出门，忽然转过身，指着墙角处一堆书上的茶叶和烟蹄膀说， 啊，一点山里土货，您尝尝。 黄文正要客气几句，方有根已经弓着厚实的背，咚咚咚咚跑下楼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文博游戏》。 第三天晚上，方有根在富春来饭店请黄文、许一丁吃饭，肖大同也被他们一同邀请来了。他们三个海阔天空的聊，方有根只有憨笑点头频频敬酒的份儿，他不时朝四周张望，但始终没有看到那个甜甜的姑娘的身影。他想见到她，又不想见到她，他怕那个姑娘见了他同桌的三个人会没有心思再招呼他，尽管最后是他掏钱。匾额很快就做出来了，方有根不觉得许一丁的题字好看，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字，这使他不由得又一次想起刘相公。两个星期后，在黄文的帮助下，工商税务那一套手续都办下来了，营业执照也拿到手了。方有根赶紧租了一辆车赶到基坑村，把他的旧货全拉到屯溪来，连夜上了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八方阁就悄然开张了。没有放鞭炮，也没有人送花篮。午饭之后，黄文、许一丁、肖大同三人才过来祝贺。肖大同送了一幅水墨的迎客松，许一丁送了一幅立轴，上面写着鞭心不如叙旧，刻骨忠胜雕金。黄文送了一尊财神雕像。方有根仔细看了看财神雕像，心中疑惑问， 这尊关公财神怎么没有拿大刀啊？黄文说，真正的财神不是关公，是陶朱公，也就是范蠡。许丁笑着说，嗨，你跟有根说陶朱公，说范蠡，他可不一定知道，但是你跟他说西施，他就知道了。萧大同也插进来打趣，有根恨不得西施也拿把大刀好宰客呢。萧大同买了方有根一只五彩大碗，说是给方有根开张。许一丁说，你那不叫开张，你是享受初夜权。说着自己也买了一方老砚台，还买了一方小印章，说他这是娶了个二婚头，还带着个孩子。黄文不知道自己该买什么，就象征性的买了一个画着浅绛山水的小印泥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还有大半的印泥。徐丁看了一眼说，哟，这印泥不错，同治年间的东西，现在还这么油润，要不让给我吧，我写字盖章用得着。萧大同说，为什么要让给你啊，我画画盖章也用得着。黄文笑着说，别人要我都会让，你们要我不能让，你们俩太精了。到了上班时间，三人告辞了。下午方有根又做成了两笔外地人的生意，黄昏行将关门之际，方有根心里盘算了一下，这一天赚了80多块钱，心想假如天天有这样的赚头，刨出一切开支还有余裕，做的。方有根的古董店开的虽然不能说是如火如荼，却也顺风顺水。尽管他对古玩还不太在行，店里也没有精品好货，但他的东西都是老的，卖的也不贵，即便有几件东西卖贵了些，买主也不太介意，因为东西既然是老的，就算不能立即转手赚钱，摆一摆也会增值，至少不会亏，所以八方阁里的回头客还不少。为了有货源，方有根除了自己抽空到乡下去收，还发动了会计武顺帮他收。他知道武顺是个精明人，办事可靠，只要给武顺一些辛苦费就行。慢慢的，也有各地乡下的小贩子送东西上门，方有根的宗旨是只要东西便宜就收下，倘若贵而货主比较好说话，方有根就会说服货主把东西留下，出个底价由他代销，这样又保险又有利头可赚。仿佛奉天承运一般，方有根赶上了做古董的好年头，全国各地做古董的如同惊蛰春雷后的鸢飞如动，纷纷鼓翅冒头赶到徽州来淘宝。徽州素有文物之海之称，这源于历史上徽州人考上进士的多，做状元的多，当大官的多，还形成过盛极一时的徽商，出过红顶商人，有钱的人多。偏巧古徽州的官大多是儒商，徽商也大多是儒商，这些官商当年都热衷于收藏古玩，而徽州人自古以来都有强烈的叶落归根的意愿，所以当他们老了以后，往往就连人带珍藏一起回到了徽州，在粉墙黛瓦里过着富丽堂皇而又洁净精微的日子。人是一代一代的老去死去，但文物古玩却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，直到特殊时期，他们也不能幸免遭受到空前大劫，然而仍有不少命大的凭着他们的机缘造化在各个角落存在着。屯溪是徽州文物的集散地，又有一条文化意味浓厚的宋街，此时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古玩交易的发祥地， 一时间老街上的古玩店、工艺品店鳞次栉比，一批又一批来淘宝的外地人，如过江之际，都希望能在这条老街上捡到宝贝，从此改变命运。最先把老街的古玩做热起来的不是大陆人，而是台湾人、香港人，还有日本人。台湾人还有香港人一开始最沸腾，见了什么东西都想要，旧的新的都买，把方有根都看傻了。比如说博古斋那个老板最先发起来，他从宜兴几十块钱进来的紫砂壶，动辄几百上千的卖给台湾人，台湾人还争先恐后，一买就是好几把甚至十几把，说是带回去送亲朋。方有根想不明白，这些台湾人要买紫砂壶为何不到宜兴去，好像这紫砂壶只要往老街某家店里的橱柜上一摆，立即就身价大增。他没想到徽州有座黄山占了地利，有人说博古斋的老板心太黑，生意恐怕做不长。老板却说，我这不叫黑，而且生意做不长不要紧，只要赚了钱就行，生意做得再长赚不到钱等于个屁。方有根听了觉得大大有理，也想到宜兴去进紫砂壶来卖，被黄文劝阻了。黄文说，你看那农民发现今年西瓜好卖，第二年就全去种西瓜，结果第二年西瓜太多买不掉，亏本，第三年再不敢种西瓜，结果第三年西瓜少好卖价钱高。农民想来想去想不通，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。你呀，就好好守着你那个小古董店，耐心做吧，这世上有昙花也有梅花，不同的时辰开不同的花。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，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？几经起落，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作者程英，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东方，编辑张璐。游商波子来找方有根，他拿出一个小玉瓶子给方有根看，又约方有根去打麻将。方有根在麻将桌上会有何收获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文博游戏》。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我叫杨静伟，